这医院里这种事儿怎么那么普遍啊？不是不允许接受患者家属的红包吗？ 哼，哪个医生不兜里揣着红包的？告诉你，红包啊，都是电梯里塞的，你们看不到，否则明的谁敢收？最后医生一口答应，说先让姑娘住院，好好的检查一番，确定方案后就帮她打掉孩子。于是女孩子就睡在了那张床上，当天就做了噩梦，说自己下半身都是血，还说床下有人在念儿歌，什么宝宝什么乔的。但是他父母认为他是不想打孩子编瞎话，硬是骂了他几句，死活要他堕胎。就在他堕胎前的那天晚上，就是俺给守夜看护的。其实半夜俺也会睡着，但是睡得不深，就怕没办法听到那些病人的喊话。那天晚上我好像真的听见有人在哼话，说话的声音感觉像是老式磁带里放出来的，我以为是那个病人半夜了还在听半导体，于是睁眼想要去提醒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俺就看见姑娘床前站着一个一身黑衣服的女人，这女人肯定不是人，脸白的和石灰似的，脖子特别的长。俺吓得不敢出声，就看见那黑衣服的女人站在那姑娘的床头咯咯的阴笑，而俺也明显的听到在女人的床底下有类似婴儿的哭声。第二天姑娘就被推进手术台，我发现在送她进去的那群人中就混着昨晚上那个黑衣女人，她依然咯咯笑，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怪人，好像他们看不见。最后这个姑娘因为大出血还是没保住性命，大小两命都没了。这件事太玄乎，我试探地问了几个工友，都没人看见过什么女人，而且上头发话说不能再提这事，最后导致这事越说越偏。我这还是头一次这么直接地和你们说，反正你们也是小年轻，好得快，出院后也就不会说什么的。 他说完话，安宗和白毅都陷入了沉默中，没有一个人搭话。他看他们都不搭理他，身后那个老头忽然一阵咳嗽，女护工也就回头去照顾病人了。安宗看着白毅问道， 那个黑衣女人是谁？ 其实人的出生就是一个有鬼化人的过程，而硬是强行制止，只会让那些冤魂被硬生生地断在生死闸口。 他低头思考着白毅说的话，不知不觉脸色凝重起来。白毅转过身来看着安宗说， 小安，虽然说这种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但是你遇见的事中大多是你无法控制的，既然你没有能力去掌控，就不要被那些东西所吸引，不去看不去想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方法。 安宗也知道自己没有本事去对付那些未知的危险，但总是会遇见这样或那样的诡异事件，每次关键时刻几乎都是白毅舍命相救，从这点上来说他真的是太对不起他。 哦，不过你也知道我身边一直出怪事儿，能活到现在算我自己走运。其实你还是不要和我走得太近，我真怕。 别怕，我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，这话以前我没有说过，以后也不会说，但是你听着，你的命我会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。 说完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很深沉的回忆之中，然后慢慢地躺下去不再说话。安宗听着这话，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安心，踏实地笑出了声，最后轻声地说了谢谢。许久，白毅嗯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傍晚，六子来给他们送饭。自从安宗和白毅负伤住院，他没少操过心，上下打点。过去就觉得这小子够义气，现在更是觉得六子算是安宗不多的交心朋友之一。 六子说医院的伙食不好，没病的人也给吃出病来，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带饭菜来。当安宗还感动着的时候，发现六子放下饭，匆匆忙忙地跑到护士台那边转悠去了，这才明白他干嘛跑得这么殷勤，搞了半天还是那种事儿。顿时心中的感动被消了一半，嘴里不禁暗骂道，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一天到晚的勾搭女人。 吃完饭，安宗想要走走，毕竟人不运动是不行的，越躺着越容易坏。但是六子连个人影也没有，最后白毅叹着气说， 哎，我陪你吧，毕竟我脚没伤，而且我也想走走。 安宗主要伤在脚踝这里，而白毅主要是手上的伤口，于是他们两个伤病员犹如残疾的难兄难弟，互相搀扶着走出了病房。其实说是运动，也就是在门口的走廊来回走，也算是活动活动筋骨。白毅搂着安宗的肩膀，安宗一只手扶着栏杆，就那么来回的踱，终于在角落里发现六子的身影。就看见这小子眉飞色舞的给一个小护士抛媚眼，搞得人家又羞又气，红着脸骂他流氓。他们也不打扰六子的雅兴，扶着栏杆又走回去。路过妇产科门口，就听见又是一阵吵闹。 还真是热闹啊，生生死死的，估计护士医生也早就看惯了吧。 安宗侧眼一瞧，原来又有一个女的进院。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，穿着黑色的紧身毛衣，身材十分匀称。站在她边上的是一个男人，长得十分斯文。女孩子的脸稚气未脱，可能只是个高中生。她指着那个男人嚷道， 你去死你个没良心的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你他妈到底是带把子的吗？ 男人戴着眼镜，他听到女孩的谩骂，眼神划过一丝凶恶，但是很快就又变回来。他低声地说了句话，女孩身体一怔，顿时就捂着脸哭起来。男人也没有去扶她，任由她哭泣。女孩子哭得差不多了才抬起头，脸上的烟熏妆已经化得一塌糊涂，猛地一看还真的挺惊悚的。她突然看见安宗他们，怔了一下，就对着白毅喊道， 这不是白家阿哥吗？ 安宗一看那个女的居然认识白毅。女孩子走到他们面前，对着白毅说， 你不记得我了，我是小梅啊，秦小梅，我住月玲姐楼下的。 嗯，我知道，你就是玲姐楼下的秦家小姑娘。 白毅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他只是谨慎地看了看。安宗瞧见那男人神情非常不自在，因为发现遇见熟人，就慌张地准备闪人，却被秦小梅一把拉住。他笑着对他们说， 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叫赵轩，这是我楼上月玲姐姐的弟弟，叫 连名字都喊不出，还那么热情，这女孩还真有意思。 叫白毅。 白毅淡淡地提醒道， 在我还没有住进宿舍前，我在玲姐家住了一段时间。 那个叫赵轩的本来就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和他们搭话，他尴尬地笑着说幸会，然后硬是甩开秦小梅的手，说自己有急事，就一路小跑地离开了医院。等他一走，秦小梅的眼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，他咬着嘴唇，眼睛有些湿，对他们尴尬地笑着说， 他有急事。 秦小梅看着安宗歪头问道， 这位小帅哥是谁啊？ 安宗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帅哥，顿时脸红起来，感觉有些轻飘飘的。 我叫安宗，是白毅的同事，你这是？